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，第115集《托梦告别》。 好像在水里，又好像刚刚上岸了，看不大清。 司藤打断严福瑞道， 应该还没走远，得马上找到他，他那个样子如果被人撞见。 话还没说完，远处轰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撞车。三人几乎是同时心中一凛，看向发生的方向。刚才那行进着的车灯光亮已经骤然停在一处，被周围的黑暗层层围裹，诡异的没有任何声息。秦放真是没见过如此惨烈的车祸。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的时候，他还有些缓不过神来。驾车的是个约莫30来岁的女人，车上还有她4岁的女儿。车体和车窗都已经严重扭曲变形，救援人员正忙着切割拆解。那女人的老公也到了，据说是个老师，架着金丝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样子。即便遇到这么崩溃的情形，还是没忘基本礼节，擦着眼泪过来给秦放道谢。秦放隐隐觉得事情跟白英脱不了干系，这道谢受之有愧。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听到车里的那个小女孩忽然转醒的一声痛呼， 好痛。 外头的救援人员几乎是同时精神一振，但紧接着就有人担心那女人伤得更重，还有人絮絮叨叨地说，这哪像是撞车呀，普通撞车哪能撞成这样的。司藤和严福瑞没有留在车祸现场，原本说是各自搜寻，严福瑞不敢，跟在司藤后面亦步亦趋。三人会合的时候，从司藤的脸色看，搜寻显然也没什么结果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实在是出乎先前的意料。秦放起先一直担心的是司藤会不会跟白鹰合体，谁成想居然有个骨架森森的白鹰直接从湖底逃掉了。可是这也不合理呀，白鹰的骨架总不会自己能跑吧。面对秦放质询式的目光，司藤也不隐瞒，漫不经心地说了句， 我给了白鹰一半的妖力。 原来如此。司藤之前从沈银灯那里如愿拿到妖力，非但未能扬眉吐气，反而处处掣肘，甚至好几次因为妄动妖力大伤元气。秦放也猜到司藤会设法解决，但没想到的是居然分了一半给白鹰。秦放约略把车祸那头的情形讲了讲，司藤没什么表情，严福瑞反而挺激动的，说司藤道， 司藤小姐，你看你这就是放虎归山了，不放白鹰不就啥子事都没有了，还有啊，那妖力你不要，你分给谁都行呢，干嘛要给白鹰啊。 见司藤脸色不大对，秦放揪着严福瑞的衣领把他给拖开了。严福瑞还不服气，一边跟秦放对拽一边说的， 本来就是嘛，人家母女俩都无辜啊。 去着离司藤已经有段距离，秦放松了手，沉着脸吩咐的， 不要惹司藤生气，别多话。 严福瑞不懂秦放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呢， 说一下都不行啊，那开车的女的多可怜啊，说不定啊就死了嘞。 秦放看了看远处的司藤，声音忽然有些奇怪， 严福瑞，司藤不跟白鹰合体，你之前看出任何迹象来了吗？ 啊？ 严福瑞愣了一下，他对秦放的这句话听得并不十分明白，但是奇怪的是 心里忽然隆隆地打起鼓来。他转头去看司藤时，居然下意识畏缩似的往后退了一步，一时间气氛古怪异常。还是秦放打破了僵局，提议说是不是还要四处找找，这万一再有人撞见白鹰，他那副形象还是挺够呛的。这确实是个问题，严福瑞赶紧点头附和。没想到的是，司藤反而是反对的那一个。 以白鹰的智计，即便陡然复生，至多也只有一两分钟的惊慌失措，接下来他知道怎么隐藏，也知道怎么适应。 秦放脱口问了句， 那怎么办？ 司藤答非所问。 太晚了，先回去吧。 当天晚上，秦放没有再睡，一个人坐在客栈的大厅里。后半夜的时候，严福瑞也下来了，挨着秦放坐下，闷闷说了句， 睡不着。 司藤睡了？ 好像睡了。 气氛有些沉闷，秦放没再说话。严福瑞发了会儿呆，像是自言自语道， 你今天没跟我说那句话之前，我都觉得司藤小姐挺好的，你说了之后不晓得为啥子我有点怕她了。 哪句啊？ 就是那句，你问我之前有没有看出司藤小姐不跟北鹰合体。 秦放嗯了一声，他胸口有些发闷，太阳穴突突乱跳，当时那个念头突然间就冒出来了，想到了之后心里直冒凉气。和严福瑞一样，在那之前他几乎已经把司藤当成亲近的朋友了，但就是刹那之间，司藤整个人忽然又陌生的遥不可及。秦放定了定神， 司藤小姐有自己的想法吧，也未必会事事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别想太多了。 严福瑞没吭声，末了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句， 秦放，你觉得司藤小姐斗得过北鹰吗？ 不待秦放回答，严福瑞又长叹一口气， 刚才司藤小姐问我，在我心里是不是觉得她肯定斗不过北鹰，当时我真是那么想的，但是现在嘛，我也说不准了。 天快亮的时候，严福瑞挨不住，扒在一边的沙发上呼哈大睡。秦放也有些犯困，正迷迷糊糊间，忽然听到门外敲敲打打，吵闹得很。秦放心里烦躁，起身出去想叫他们小声点。门推开，凉风扑面，接着又是香风满怀。定睛一看，居然一步跨到了一个老式的戏台子上。台上咿咿呀呀，也不知道唱的是哪一出，满头酥翠的小花旦俏脸含羞地过来，牵着秦放的衣袖子，合着敲板鼓点，把他一步步往台中央拉。秦放正不知所措，一瞥眼看到穿着旗袍的司藤正端坐在台下喝茶。真奇怪啊，这么大的戏园子，台下只有那一张桌子，一盏袅袅香茶和一个人。秦放甩开了小花旦，跳下台去，气喘吁吁地奔到司藤身边，而司藤像是没看见，自顾自擎起了茶杯，掀开了盖碗喝茶。头微低肩，如云的秀发之下，隐现一截森森的头颈骨。这不是司藤，是白鹰。秦放大骇，腾腾腾连退几步，后背正抵到戏台，气息尚未喘匀，身后唱念作打声突然退去。 台上传来了噔噔噔的高跟鞋的声音。秦放急回头去看，偌大的戏台子转瞬之间空空荡荡，铺天盖地的云雾缭绕，有个身形窈窕的人影越走越近。仔细一看，正是司藤。他穿束腰的风衣，及膝的长靴，两手插在兜里，走到戏台边沿时站住，似笑非笑，盯着下头的白鹰。台上台下，一站一坐，司藤白鹰。 司藤，司藤，司藤！ 秦放拼命挥舞着双手，大声叫司藤的名字。原以为他听不见的，可是慢慢的，司藤低下头了，也看见秦放了。司藤看着秦放微笑，一字一顿地说了几个字。 到此为止了，秦放。 秦放一个机灵转醒过来，这才发现自己是撑着沙发扶手的胳膊走空了。身边传来严福瑞翻身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严福瑞也醒了，正睡眼惺忪地坐起来，愣了会儿之后说： 秦放，我梦见司藤小姐了。 又是司藤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秦放随口问了句： 梦见什么了？ 司藤小姐让我不要回青城山了，她说我反正在那儿没得牵挂了，又说我可以留在杭寺做点小生意，秦放也在杭寺，有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可以帮帮我。 说到这里，严福瑞忽然反应过来，赶紧给秦放解释： 我可不是借着做梦要我你钱啊，司藤小姐确实是这么说的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